人民广播电台，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全国新闻联播。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1月25号，星期四，农历10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我是张磊，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的意见发布，聚焦老年人极难筹判问题； 国务院印发关于开展营商环境创新试点工作的意见； 我国电厂存煤预计11月底将达历史最高水平，今冬明春发电供暖用煤得到有力保障； 上海数据交易所揭牌成立； 最高检制发7号检查建议，遏制利用寄递渠道实施违法犯罪。 今天是国际反家庭暴力日，全国妇联权益部发布家庭暴力受害人证据收集指引，指导家庭暴力受害人有效收集和固定证据。 美国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超过4809万例，世卫组织数据显示，上周全球超60%的新冠肺炎新增和死亡病例出自欧洲。 以下是详细内容。 有效应对我国人口老龄化事关国家发展全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高度重视并切实做好老龄工作，贯彻落实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把积极老龄观、健康老龄化理念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加大制度创新、政策供给、财政投入力度，健全完善老龄工作体系，强化基层力量配备，加快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养老服务体系、健康支撑体系。 日前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的意见，从健全养老服务体系、完善老年人健康支撑体系、促进老年人社会参与、着力构建老年友好型社会、积极培育银发经济等方面提出一揽子举措，聚焦老年人极难筹判问题。总台央广记者车丽报道。 截至2020年年底，全国共有各类养老床位821万张，每千名老年人拥有养老床位31.1张，但调查显示，我国仅有3%左右的老年人会入住养老机构。对于90%以上老年人，居家社区养老是他们的首选。意见指出，要健全养老服务体系，创新居家社区养老服务模式，以居家养老为基础，通过新建、改造、租赁等方式，提升社区养老服务能力。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李邦华表示， 要进一步的推进各地落实，就是新建小区和已建小区配套建设，包括社区日间照料机构等养老服务设施的这个建设，为老人提供嵌入式的、就近的、身边的、床边的这样多样化的这个服务。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大力弘扬孝亲敬老传统美德，落实好老年优待政策，维护好老年人合法权益，发挥好老年人积极作用，让老年人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安享幸福晚年。意见要求，各地要根据财政承受能力，制定基本养老服务清单，对健康、失能、经济困难等不同老年人群体，分类提供养老保障、生活照料、康复照护、社会救助等适宜服务。在2022年年底前建立老年人能力综合评估制度，评估结果在全国范围内实现跨部门互认。国家卫生健康委老龄健康司司长王海东提到， 要制定基本养老服务清单制度，这就体现了政府啊保基本啊兜底线的职能作用。就是说，一个要针对不同的老年人提供他所需要的适宜的养老服务，第二个呢，要制定好基本公共服务的目标、对象、标准、内容和支出的责任，以便于更好地为老年人提供基本养老服务。 意见提到，扩大养老保险覆盖面，逐步实现基本养老保险法定人员全覆盖，健全基本养老保险待遇调整机制，保障领取待遇人员基本生活，大力发展企业职业年金，促进和规范发展第三支柱养老保险。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老年学研究所所长杜鹏告诉记者， 企业年金是一种补充性的养老金制度。 企业年金呢，使得呢我们将来的人口老龄化高峰的风险能够由企业呢也做出一部分分担，这个是在企业和他的职工在付出了基本养老保险之上加入到企业年金的制度里来，就使得呢在将来他的职工在基本养老保险之外他又有了一个更高水平的一个保障。 健康是老年人自主生活和参与社会的前提与基础。意见要求2025年年底前每个县市区级有一所以上具有医养结合功能的县级特困人员供养服务机构。对于失能老年人的长期照护问题，意见指出积极探索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国务院参事、中国老年保健协会会长刘远利提到， 我们国家目前这个失能半失能的老年人群啊，大概是4000万，而大部分这些老人呢，目前只是靠没有受过任何专业培训的家庭成员啊，在家照看。 意见还指出，研究制定住房等支撑政策，完善阶梯电价、水价、气价政策，鼓励成年子女与老年父母就近居住或共同生活，履行赡养义务，承担照料责任。在王海东看来，提升广大老年人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未来可期。 我们计划在“十四五”期间呢，每年啊打造1000个全国示范性的老年友好社区，在老年人出行啊、就医呀、消费呀、娱乐等方面呢，全方位的提供支持，让每一个老年人都有一个健康幸福的晚年生活。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开展营商环境创新试点工作的意见，部署在北京、上海、重庆、杭州、广州、深圳6个城市开展营商环境创新试点，聚焦市场主体关切，加快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更大力度利企便民。意见提出，要进一步破除区域分割和地方保护等不合理限制，破除招投标、政府采购等领域对外地企业设置的隐性门槛和壁垒，健全更加开放、透明、规范、高效的市场主体准入和退出机制，持续提升投资和建设便利度，推进社会投资项目用地清单制改革，更好支持市场主体创新发展，探索适应新业态新模式发展需要的准入准营标准，持续提升跨境贸易便利化水平，开展组合港、一港通等改革，优化外商投资和国际人才服务管理，加强涉外商事法律服务，维护公平竞争秩序，加强和改进反垄断与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健全遏制乱收费、乱摊派的长效机制，依法保护各类市场主体产权和合法权益，建立政府承诺合法性审查制度和政府失信补偿、赔偿与追究制度，优化经常性涉企服务，推行涉企事项一照通办，全面实行惠企政策，免申即享，快速兑现。意见强调，要坚持放管结合并重，夯实监管责任，健全事前、事中、事后全链条、全流程的监管机制，在直接涉及公共安全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领域，实行惩罚性赔偿等制度，扩大部门和地方间系统互联互通和数据共享范围，推动更多数据资源实现安全高效互通共享。 国家发改委表示，我国电厂存煤继续快速增长，预计今年11月底，电厂存煤或将全面超过去年同期，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今冬明春，发电供暖用煤得到有力保障。总台央广记者王义群报道。 今年10月份以来，我国电煤供应水平大幅提升，供煤较去年同期增加超过 30%， 持续大于耗煤，电厂存煤快速回升。11月份中下旬以来，电煤消耗有所增加，但日均供煤达到860万吨，最高达到943万吨历史峰值，日均供煤大于耗煤近200万吨，电厂存煤持续快速增长。11月23号，全国电厂存煤已达到 1.47 亿吨，其中国网区域电厂存 存煤已超过去年同期水平。国家发展改革委能源研究所能源经济与发展战略研究中心副主任肖新建表示， 北方地区吧，尤其是东北地区，供热用电还是很有保障的，因为现在这个电厂存煤相对来说的话还是比较充足，就是可用天数已经达到将近20天以上，所以说目前来说是有保障的。另外呢，从这个供应端来说的话，4月份以来我们加大了这样的一个生产供应，先进的产能的大幅度的释放，相当于每天煤炭的生产量达到1200多万吨，基本上能够保障电力的那个用煤以及全社会用煤的那个需要。 根据往年调度数据，每年进入11月份中下旬，随着全面进入供暖季，电煤消耗快速增加，统调电厂存煤逐步下降。例如去年从11月19号起，电厂耗煤持续大于供煤，日均消耗库存近70万吨，到11月底存煤1.52亿吨。国家发展改革委预计，今年11月底电厂存煤或将全面超过去年同期，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今冬明春发电供热用煤得到有力保障。 上海数据交易所今天成立，首批20个数据产品完成挂牌，将有望成为引领全国数据要素市场发展的上海模式。总台记者杨静、吴琼报道。 上海数据交易所的设立，重点是聚焦确权难、定价难、互信难、入场难和监管难等关键共性难题，形成系列创新安排。上海市经信委信息化推进处副处长山栋明， 上海数据交易所未来是面向整个数据要素流通交易的一个准公共的这样一个服务体系。我们是着力打造的是全数字化的交易系统，着力构建全链的生态体系。 今天完成挂牌的数据产品20个，涉及金融、交通、通讯等8大类，达成了部分首单交易，如工商银行和上海电力达成交易的企业电智慧的数据产品，将发挥电力大数据覆盖面广、时效性强、准确度高的优点，助力商业银行依托能源数据创新面向企业的金融产品和服务。国网上海市电力公司副总工程师唐月忠， 数据交易所的成立呢，使得我们上海电力很多沉睡的数据，再加上我们专业知识的加工以后呢，可以为社会、为政府机构提供数据产品的服务，那么使得这些沉睡的生产要素吧，得到这个价值的创造跟发挥。 上海市首届数据交易专家委员会同时成立，由31位在法律合规、金融交易、数据产业、数据安全、公共管理和综合经济等领域拥有丰富经验的专家组成，将为上海数据流通交易提供咨询意见和专业指导，让安全、规范、有序成为上海数据交易所的关键特征。 生态环境部今天透露，目前我国现行国家生态环境标准总数已经达到2202项，生态环境保护各领域已基本实现有法可依。总台央广记者杜西蒙报道。 截至目前，我国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作为主要执法部门的生态环境法律已达15件，约占现行有效法律总数的20分之1。此外，还有资源开发利用方面法律20余件，生态环境行政法规30余件，生态环境法律框架体系基本形成。生态环境部法规与标准司司长别涛表示，不断完善的法规标准规章成为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法律保障。 将加强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自然保护地、生态保护红线、环境信用评价等方面的立法。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6次缔约方大会达成了格拉斯哥气候协议，对适应资金、减缓、技术转移等事项作出安排。中美双方在大会举办期间达成强化气候行动的联合宣言。生态环境部应对气候变化司副司长陆新明说，双方将尽快建立强化气候行动工作组，持续开展政策与技术层面交流，我国也将制定甲烷行动计划。 十四五期间，中国将在煤炭开采、农业、城市固体废弃物、污水处理及石油天然气等领域研究制定有效的甲烷减排措施，分行业、分部门开展甲烷减排技术经济性评估，促进甲烷回收利用和减排技术的发展。 针对近年来利用互联网加基地实施贩运毒品等违法犯罪活动多发势头，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天公开发布，向国家邮政局发出并抄送交通运输部、商务部等12个有关部门的7号检查建议，推动强化部门协同，加强安全监管，堵塞治理漏洞，促进基地行业健康持续发展。总台央广记者孙莹报道。 据统计，2020年全国各级检察机关共起诉基地毒品、枪支弹药爆炸物、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犯罪3127件，5017人。仅以基地毒品犯罪为例，2017年至2020年相关案件共涉及基地甲基苯丙胺7000多千克、海洛因、大麻各2000多千克，还有氯胺酮、可卡因等毒品。最高检第二检察厅厅长袁明分析， 相关毒品、枪支弹药、爆炸物等违禁品通过基地渠道流入社会，危害确实十分严重。此类犯罪呢，也呈现出快速增长的态势。所以呢，近年来全国检察机关啊，制发相关的检察建议达到了120多件。那同时呢，也反映出一些整改不到位、落实难度大，需要从更高层面去推动、去解决这些问题。 据介绍，我国邮政快递业务量从2010年的23.4亿件上升至2020年的833.6亿件，增长近35倍，年均增速达43%。目前日均快递业务量超过3亿件。袁明介绍，最高检7号检查建议主要针对基地安全监管能力与行业发展形势不匹配、基地新业态存在监管盲区等问题。 我们提出要树立安全发展理念，统筹邮政业发展与安全，这是最重要的。第二呢，要厘清职责范围，加强对基地新业态的监管，包括切实推动收寄验视、实名收寄、过机安检的3个安全制度贯彻执行。 每年11月25号被联合国确立为国际消除家庭暴力日，也被称作国际反家庭暴力日。全国妇联权益部今天发布家庭暴力受害人证据收集指引，指导家庭暴力受害人有效收集和固定证据。法官提示，家暴受害者有权要求施暴者进行损害赔偿。总台央广记者孙莹报道。 2016年3月1日，我国反家庭暴力法正式施行。今年1月1日开始施行的民法典也明确禁止家庭暴力。我国以立法的形式表明了国家的坚定立场，家暴不是家务事，反家庭暴力是国家、社会和每个家庭的共同责任。多年从事家事审判的北京一中院法官吴阳新说， 我国民法典明确禁止家庭暴力，禁止家庭成员间的虐待和遗弃。反家庭暴力法呢，也明确规定，家庭成员之间啊，以殴打、捆绑、残害、限制人身自由，以及经常性的谩骂、恐吓等方式实施的身体、精神等侵害行为呢，都属于家庭暴力。 家庭暴力受害人如何有效收集和固定证据？北京一中院法官助理古文博介绍， 证据收集方面包括但不限于报警、接警、出警记录，还包括鉴定资料、医院的病历、伤情的照片、录音录像等视听资料，还可以是邻居的证人证言，包括施暴者的保证书、短信或者是微信记录。如果向妇联求救，有妇联、社区居委会或村委会等组织团体出具的相关材料，这些都可以作为证据。 当事人遭受家庭暴力或者面临家庭暴力的现实危险，可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2020年，全国法院签发人身安全保护令2169份，探索将家暴防治延伸到婚前、离婚后及精神暴力等情形。 中国之声今天报道了辽宁台安多数保险公司违法拒保出租车交强险一事，引起有关方面高度关注。辽宁银保监局回应中国之声表示，已展开核查，一经查实将依法依规严肃处理。总台记者管新、郭威报道。 鞍山市台安县多位出租车车主给总台央广新闻热线反映称，当地多数保险公司拒保出租车交强险，他们都是托人在外地多花钱投保的交强险。记者也以出租车车主身份联系了当地天安保险、中国人保等多家保险公司，均被告知对出租车交强险拒保。 出租车的强险呢，交不了，商业险交不了，这是公司的规定， 上不了。对，都得上，交商都得上。 根据相关法规，保险公司拒保交强险是违法违规行为。辽宁银保监局回应中国之声称，目前省市两级监管部门已经展开调查，一经查实将依法依规严肃处理。 交强险这个是必须严查的，因为它是法律强制的嘛，任何保险公司不能拒绝承保交强险的。如果检查发现确实有这样的可能，行政处罚什么的都得跟上。 据介绍，报道播出以后，该局召开了专题会议，要求各财险公司必须切实履行社会责任，实现营运车辆保险应保尽保。同时，省局12378消费者投诉热线对一年来接到的鞍山地区消费者投诉情况进行全面复核，确保消费者投诉已经得到有效处理。此外，该局还将与公安、交通等部门以及行业协会等组织对车险领域存在的各种违法违规问题共同进行整治。 本台消息，国家卫健委今天通报，昨天0至24时，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24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22例，本土病例2例，均在云南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无新增死亡病例，新增疑似病例1例，为境外输入上海病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22例，均为境外输入，现有确诊病例914例，其中重症病例8例。截至昨天，全国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24亿5661.7万剂次。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教育部日前发布通知，提前下达2022年支持地方高校改革发展资金预算，共计313亿0149万元。 今天7时41分，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用快舟一号甲运载火箭成功将试验11号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近日正式发布关于征集通过天舟系列货运飞船搭载科学技术试实验和应用项目的机会公告，面向社会公开征集搭载项目，本轮征集2022年1月15号截止。 今天在武汉开幕的第7届中国国际商业航天高峰论坛透露，中国航天科工集团有限公司位于武汉的智能卫星生产线火箭产业园已完成建设并投入使用。 针对一些地方医疗美容领域制假售假、非法从业、发布虚假广告、借医美贷实施诈骗等违法犯罪突出，导致医美事故频发的情况，公安部食品药品犯罪侦查局近日下发通知，部署进一步加大对非法制售医美产品等药品安全领域突出犯罪活动打击力度。 上海市15届人大常委会第37次会议今天表决通过关于修改上海市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的决定，对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的夫妻，女方除享受国家规定的产假外，还可以再享受生育假60天。夫妻在其子女年满3周岁之前，双方每年可以享受育儿假各5天。 据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透露，随着我国援助老挝的70万剂新冠疫苗今天起运，截至目前，我国已向国际社会提供了超过18亿剂新冠疫苗和大量防疫物资。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总台央广记者冯月报道，联合国少数群体问题特别报告员费尔南德·德瓦雷纳对美国进行为期2周的访问后，22号发表媒体声明，从选举、教育、宗教、刑事司法、仇恨犯罪等多个方面揭露美国对各类少数群体的系统性歧视，指出反犹主义、反亚洲言论、仇视伊斯兰教、对拉丁社区的贬损诽谤和反移民仇外情绪在整个国家都呈上升趋势，达到创纪录水平。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就此表示， 这反映了国际社会对美国人权现状，尤其是美国少数群体人权状况持续恶化的普遍关切和严重担忧。声明一针见血地指出，在人权和少数群体问题上，美国是一个自相矛盾的国家。一方面，美国对印第安人实施种族灭绝和系统性种族歧视，让弗洛伊德们无法呼吸，漠视少数族裔处于对严重仇恨犯罪威胁的恐惧之中。另一方面，美国在国际上热衷于搞政治操弄和所谓人权外交，以人权为工具干涉他国内政。美国国内人权状况可以说是千疮百孔， 不知美国有何颜面和底气自诩为人权优等生。美国应该做的是正视自身存在的人权问题，管好自己的事儿，而不是整天打着人权的幌子，动辄对他国指责施压，干涉别国内政。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根据世卫组织统计数据，截至北京时间今天1:49，全球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增至2,5,816,4,425例，死亡516,6,192例。根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统计数据，截至北京时间今天15:21，美国累计确诊病例增至4,809,1,937例，死亡775,397例。世卫组织表示，上周超60%的新冠肺炎新增和死亡病例出自欧洲。总台央广记者邢思佳综合报道。 美国一年一度感恩节来临，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彭博公共卫生学院流行病学家安博表示，假期前感染率已经高起，随着假期出游高峰，美国或将迎来新一轮新冠疫情爆发。据数据显示，目前美国日均新增确诊病例达到了9.2万，自十月底以来激增超过40%，回到了今年8月新冠疫情高峰的水平。尽管疫苗供应充足，但美国的疫苗接种率还低于欧洲。英国卫报指出，美国目前疫苗完全接种率仅为59%，仅有17%的人接受了疫苗加强针，而英国和西班牙的疫苗接种率为79%，葡萄牙为86%。但是欧洲情况并不乐观。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24号表示，上周全球60%以上的新冠肺炎新增和死亡病例再次发生在欧洲。为遏制第四波新冠疫情，当地时间24号，意大利内阁通过一系列新规，限制未接种新冠疫苗者进出除工作地点外的公共场所，缩短新冠数字绿色通行证有效期，并扩大强制接种疫苗的人员范围。亚洲方面，韩国国内首次出现死亡胎儿确诊感染新冠的实例。据韩国中央防疫对策本部介绍，一名孕妇没有接种新冠疫苗，在怀孕24周的11月18号被确诊感染新冠病毒，后于22日产下死胎，对死胎进行新冠病毒检测后结果呈阳性。 其他国际消息，德国社会民主党、绿党和自由民主党当地时间24号已就联合组阁协议达成一致。如果三党联合组阁成功，社民党总理候选人、现任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奥拉夫·舒尔茨有望接替现任总理默克尔，成为新一任德国总理。 美国商务部24号公布的修正数据显示，今年第三季度美国实际国内生产总值 GDP 按年率计算增长2.1%，略高于上次预估的2%，但低于第二季度6.7%的增幅。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24号公布的11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显示，美联储官员对美国通货膨胀形势感到担忧，称如果物价持续上涨，美联储愿意提高联邦基金利率水平。 波兰宪法法院24号裁决，欧洲人权法院无权评判波兰宪法法院法官任命程序的合法性。分析人士表示，这一裁决将进一步激化波兰和欧盟关于波兰法治问题的矛盾。 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24号通过议程，首次决定设置正式议题，专门讨论美英澳核潜艇合作及其防扩散问题。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吴京、刘宇华、闫玲，主播张磊、舒心。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Me